舌头呢没有舌苔， 没有舌苔， 还这个恶心， 嗯，恶心， 东西都一变东西都恶心， 嗯嗯， 大致我都描述这么多吧，反正脏腑都有病， 五脏六腑都有病，看过中医大夫没有啊？ 没看过， 应该是看中医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 哎对对对，应该看中医、 我都是建议什么呢，咱这些老同志、年纪大的人呢、咱这个五脏六腑啊，它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互相有牵扯，你有那么两三个脏腑不好了，这身上已经不得了的病了。你看西医呢，它是给你分开看，哪怕你住院，你今天说内科的，那外科的不管，你住在外科的，你说我咳嗽了，那他不管，换呼吸内科去，他就是这样。那么中医呢，他能把咱们身上林林总总的陈年的延绵性的这个老病、常见病、多发病，他能够通过中药来进行治疗。那我就是建议，我这两天呢跟大伙儿讲的一通一贯，通呢开元散，通三脉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。他这个不通的话，你看他胀在那儿，他也不行，那胃里的积食下不去，那他也吃东西也下不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疼本身在中医上讲，不通则痛，你这个浑身的疼，那就很多地方都不通了，要是这儿也疼那儿也疼的话，对不对呀、啊、 对对对对、很多地方不通 啊，不通啊，不通则痛啊，确实是该用啊，确实是该用，开通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一用，那短时间内它就很见效。 好好好好、谢谢裴主任。 哎，您说，总是想尽力为咱们这些医体多病的老同志啊，治病走投无路的，转悠了十年二十年，这病也没看好的朋友呢，跟大家说一说，指一条道，可以呢选择中医来进行治疗啊。 好好好好、 好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， 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请说啊。 徐主任。啊，我就再次给你打通电话呀，我说好事来了， 好事来了。 就是啊，我说这不是听着这个就有这个一通一贯疗法了， 啊， 这次吧想着多定了几套。 那我得问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啊？ 我今年66了。 哦，66，那原来什么状态呢？ 要我跟您说说，我这真是就让人家那个电视老说千疮百孔啊，就说我的身体 什么病， 就说我的肠梗阻，做过两次肠道大手术，那个肠子割了1.7米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可遭罪了。 要不就是说原来那会儿你要是说我想这样大声的跟您说话，你给我几万块钱我也喊不出来呀。 那说话就气都不足了。 多亏了这个一通一贯疗法，我就说我说那会儿一天天说话像那嗓子眼哼哼似的，蚊子似的。不敢吃不敢喝，因为什么你说孩子们倒是伺候挺好，一天呢那个点儿的给我吃饭得吃个5-6回。吃吧，吃就保不住，你吃多少拉多少 啊，直肠子了，吃多少拉多少。 对，真拉的一点人的没一点精神头的。晚上睡觉又睡不好，那真是整天的连眼睛都懒得睁。懒得真像霜打的似的， 蔫了。 蔫了。这胃也不好，心肌还缺血。当时我就有时说孩子们，我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拖着这你们倒替班儿照顾我，少挣钱。我还得糟钱。关键是什么，我自己这个最糟的我是不愿意到糟的够够的了。 可能对这个治病啊，手术之后这个状态一直恢复不过来，失去信心了，是吧？ 是。 但是我说过不抛弃不放弃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再重的病，你要是说我不治了随他去吧，那谁也帮不上你。你要是有那个心，哎，这个药不行我还找别的地儿找别的药，